丰收乐门，一家新鲜红产棒大联络。向前方，向前方一方，一家双福嘞，在幸福怀胎，红尘浪迹永不忘，永不忘，永不忘，永泪。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生日的祝贺，由陈瓦丽、邓小珠所带来的女生二重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感谢您的关注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中国当代作曲家徐东蔚的作品特辑。徐东蔚是广东五花人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